调查远猫与石矶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猛种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75集。 下午1:30，服务站的便利店里散着浓重的关东煮和泡面味。鉴于吴一周那事儿逼毛病太多，嫌味道太大，吴样只好买了点吃的带回车里。 你说的对，刚才是我太任性了。 吴样拆开三明治的包装，咬了一口，含糊不清地说， 我其实就是气我自己太蠢。 也有点替沈婷抱不平。 没有人永远是对的，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。 吴一周看着他接连几天晚睡早起积累的黑眼圈，用额头轻轻在他腿上蹭了蹭。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就算查不出什么也没什么关系。 吴样忽然觉得有点噎，赶紧别过头喝了口水，冲掉口腔里的食物。吴一周就像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总能从他努力掩藏的眉目眼色之间找到蛛丝马迹，毫不留情地拆穿。他说的一点没错，他太急于给他一个交代了，因为他不能确定在白猫有限的生命结束之后，沈婷的意识是不是一定能够回到原来的身体里面。所以在那之前，他希望把与车祸有关的一切都替他调查得清清楚楚。 你其实不用瞒我，我又不傻。 吴一周爬到他腿上乖乖趴好，似乎已经猜到他心情烦躁的缘由。吴阳闷着头，三两口地吃掉手里的三明治，小声嘟囔： 瞎说什么呢？ 吴一周语调平静： 最近每天都有罐头吃，你还总喂乱七八糟的药粒给我。 那是保健品啊。 吴阳把包装纸丢成一团，丢进塑料袋里，又用掌心轻轻摸了摸他毛茸茸的小脑袋。 补脑的， 你当我不认识药瓶上的字儿啊？ 吴一周抬手顶开他的手掌，一脸鄙夷地看着他露馅儿。 你藏东西的水平也太差了，以后肯定存不下私房钱。 我， 好了。 他侧过脸，在他掌心轻轻啄了一口。 如果有一天我能彻底醒过来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但在那之前， 他顿了顿，看他的眼神渐渐变得严肃郑重。 在那之前，你得保护好自己，别动不动顶着一股虎劲儿就往上冲，得适时放弃，安全第一。 说完又在他手心里蹭了蹭，他可是太喜欢他身上的味道了。吴阳沉默许久，才撇着嘴小声哼唧： 我又想哭了怎么办？ 吴一周吓得赶紧跳开避难，完全忘记了上一秒的温存。 别拿我擦脸就行。 为了调到车祸发生之前的监控录像，吴阳回到南平后又接连跑了好几个地方，但因为路段监控的审批权限较高，即便是爷爷在公安系统的朋友也不好直接帮他，他只能退而求其次。根据吴一周对当日行程路线的回忆，先后拿到了沈婷出发时自家小区地下停车场的监控，以及进城法院停车场的监控，准备回去仔细对比查看。回到古街时已是晚上8点，因为茶楼和吴大力的店铺距离不远，他就直接把车子停在了能量馆楼下，上去交还了钥匙，这才抱着吴一周 徒步走回茶楼。 哎，今天闭店这么早吗？ 吴恙见茶楼门口挂着结束营业的牌子，门却没锁，一层的堂灯也还亮着。他进了门，却四处不见秀琴的影子，便冲着楼上叫道： 秦姨，今儿怎么这么早啊？ 是呀，包场结束的早，就提前关门了。 秀琴从二楼应声，吴恙停住脚步，放下吴一舟，目光变得警觉起来。茶楼从来不对外包场，秀琴在暗示他，有危险，快走。他不动声色地退到了门口，轻手轻脚地将门推开，转身就跑，却直接被黑洞洞的枪口迎面截住。 如果我是你，我会选择安安静静，不要乱动啊。 端枪的男人面孔陌生，三十来岁，圆寸，穿着件短款的墨绿色飞行员夹克。他目光扫过吴恙插在外套口袋里的手，命令道： 手拿出来啊。 吴恙只好放开尚未按下紧急呼叫的手机，将双手举起，下意识地退了半步。 你找我的？ 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努力在脑子里搜索，到底是什么人会找上门来。 如果我不提问，你不需要说话。 男人步步紧逼，示意他往楼上走，回首给大门落了锁。二层，秀琴手脚背负，身边蹲着一个身材粗壮的秃头男人，秃头手里的刀正架在秀琴的脖梗上。吴恙心脏狂跳，后脑勺还被枪口抵着，手心里捏了把汗。 你们到底要什么？ 老爷子日记在哪儿呢？ 身后男人开门见山地问。爷爷日记里都是些生活琐碎和办案杂记，除了关于暗仓的记录，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。 在阁楼。 吴恙毫不犹豫地回答。秃子马上汇报： 搜过了，黑哥，但有间屋子上锁了。 他偏头看了眼秀琴： 这肥婆说她没钥匙。 被叫做黑哥的男人用枪口戳了下吴恙： 哎，钥匙 在我包里。 吴恙的包还在身上背着。 我现在能动了吗？ 黑哥把枪头后移一寸： 啊。 正在这时，吴恙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吴恙抬起头，目带询问地看向黑哥： 继续找。 吴恙只好忽略电话铃，翻包拿出钥匙。手机再次响了，黑哥示意他拿出手机，上面跳着吴大力三个字。 是谁？ 我哥。 吴恙信口胡诌： 他什么事儿？ 我这还没接呢。 别笑。 黑哥再度把枪口顶在吴恙额头上，以示警告。 免提，打发走。 吴恙收起笑意，深吸口气，按下接听。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对方就劈头盖脸地问道： 哎，不是，你家猫怎么回事？怎么跑我这来了？哎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